好像这句不能讲，是这句不能讲，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就好了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单身汪们赶紧找到你的另一半，好吧？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新词呢，要给各位来讲一个新词啊，这个新词叫做情人拆，什么意思啊？就是见不得那些情人们在这一天来虐这些情侣。好啦，今天是2月15号，你们的节日已经过去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反攻一下，看看这个情人拆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有一个网友说，捧着一扎鲜花来到另外一个人面前说，这是你男朋友快递给你的250块货到付款，谢谢。特别狠啊。还有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土豪包下电影院所有的单号座，出租车司机情侣拒载，餐饮行业对情侣加价减量，酒店对情侣只开标间，超市在巧克力盒的底下贴上我们分手吧这样的小标签，让我们携起手来拆散一段是一段啊。真的是不错，好主意。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一个，刚才有一对情侣问我翠园宾馆怎么走，我给他们指出了这个图书馆的方向，希望他们可以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回迷失的自己，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而读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主意啊，非常厉害。还有这个 QQ 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那年今日，呵呵，拿出来他们曾经秀恩爱的截图，不是说永远只爱他吗？情人节不要晒礼物，晒晒你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说不定会有同款哦，也许还有爆款呢。给喜欢的男生的女朋友打电话说，你照顾好你男票行不行，不要老是让他喝酒。关你什么事？是不关我事啊，可是他一喝醉就给我打电话呀。这也是一个很狠的一个拆散情侣的办法啊。还有出门卖花，看见一对情侣买一朵花，并且说100块一朵，如果男的不买就说连这点钱都不舍得给女朋友花。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女朋友的表情。我觉得这个主意也很好。再来看看下一个啊，这个更扯，看到女的拿着巧克力的就从她头上泼水，然后对她说，听说下雨天和巧克力更配哟。我觉得这样干应该会被打吧，应该会被打。但是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不知道怎么讲，这会儿特别想放一首歌给大家，因为今天是2月15号，对不对？就送一首梁静茹的经典歌曲给各位了，大家听一听，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 醒时候真的没多了。 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没错，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分手快乐。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你们也不要分手了啊，就是希望情侣们可以好好的在一起，希望没有情侣的也可以有一个情侣。当然呢，我们还会送给各位一个情人节的特供电影，第一部是《消失的爱人》，第二部是《蓝色情人节》，第三部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你》，第四部是《黑暗面》。相信我，看完之后绝对分手，不服来辩。还有一个可爱的网友说啊，走到卿卿我我的情侣座的面前，严肃地对男的说：“我怀孕了。”在他们骂战升级的时候呢，再缓缓地说出来：“可不可以给我让个座？”这也是够扯的啊。再看这个啊，准备一瓶卸妆水，看到美女就喷，见到两个人要接吻的时候，直接硬生生的把他们给分开。这种估计也会有挨打的可能性啊。还有在街上呢，看见卖花的情侣就说：“叔叔，给你妈买束花吧。”这个实在是太狠了，这个估计也会挨打。还有，刚才呢和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分手吧。拆散身边的情侣，首先从自己做起。哇，这个人也是够拼了。我看这个人不是想拆散别人，他是真的想分手。或者呢，看到情侣之后呢，就上去给其中的一个人一个耳光，然后说：“你刚刚不是说加班吗？”然后愤怒地转身离开，留下情侣在风中凌乱。想想后续都觉得很精彩。这是个好主意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男生应该冲上去揪住你喜欢的女生的男朋友的领子，眼神幽怨地说：“你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和我分手的吗？”然后果断地挥泪离开。这是一种很扯的方法啊。再来看看这个啊，在那些一对对的情侣面前来回走去，走来走去，而且要边走边唱：“分手快乐，祝你快乐，相信你会找到更好的。”哎，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听过这首歌啊。再来看看下一个，没点功夫技能还是不要玩这种危险的游戏，在家玩连连看吧，消灭一对是一对。或者呢，去快捷酒店挨个楼层的听，听到门里面叫的鬼哭狼嚎的，果断去敲门。这样估计也会挨打。碰到情侣呢，在旁边故作小声，其实呢就很大声地说：“哎，这女的前两天不是跟另一个男的看电影了吗？上次呢在电影院人特别多，都是初中生高中生的一些小情侣，我们一堆人果断的不能忍呢，宁愿不坐在一起，也都买了一个单号的电影票，不管了，能拆散几对是几对。”不过这个初中生高中生早恋啊，真的是要杜绝，小小年纪还是要好好读书啊。其实呢，我觉得话说回来啊，为什么要拆散别人呢？因为现在其实你看看啊，单身男女那么多，那如果你再把别人拆散之后，你的竞争对手不是又增加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啊，千万不要乱去拆散别人，这样只会给你自己增加竞争对手。大家觉得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呢？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美容媒体单元，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会介绍哪些美容媒体的小知识。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If you love it, go and get it. Go and get it. 后来更多，早在现实对立，抢到什么风云过，更多去到世界一角，争到什么挥霍，这个会美化我，那个会变化我，心多的心多，别叫日子差不多，永远有压力与责任应付过，并有时间做过，会令我发现这世界似某工厂，可我哼哼歌，看遍一方学想很多。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 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呢是周三，我们来讲一讲关于美容媒体的一些小知识。其实呢，对于这个精华应当如何来处理，应当如何来使用，很多人都是有误区的。因为我们知道精华可以保湿，可以抗衰老，可以美白，可以抗氧化。那么精华种类那么多，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今天我就教一下各位，到底应当如何来进行精华的选择。首先，精华可以分为基本上是五大类啊。第一类是保湿精华，第二类是美白精华，第三类是抗老化抗氧化精华，第四类是修复抗敏精华，第五类是其他功效精华。虽然呢，很多精华号称可以在使用之前使用一些别的产品促进精华的吸收，可是大家却要知道啊，精华产品当中在配方考量的时候却非常的注意在角质层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精华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在之前最好就是涂一层这个爽肤水，但是千万不要涂乳液或者是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精华的吸收。我们来看看分类啊。首先第一类，保湿精华。保湿精华适合的是这个油性肌肤的人啊。其实呢，首先这个保湿精华偏油性肌肤的人是没有必要来进行使用的，因为你的肌肤本身就偏油，如果你再使用这个保湿精华的话，会使得你的脸油上加油，所以呢不建议使用这样的精华。而且呢，这个保湿精华里面主要的成分呢是甘油，还有丙二醇、丁二醇以及透明质酸钠，还有这个氨基酸与 PTERANA 与 PTERANA 还有这个维生素的原 B5 还有泛醇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植物成分。所以呢要提醒各位，这个保湿精华不适合油性肌肤。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推荐几款产品，比如说路德清的水活莹透保湿素，价钱不贵而且还很好用啊。另外这个黛珂的美容保湿液，还有这个法国娇兰的水和青春活能保湿精华露，都是保湿精华中比较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类，美白精华。这个美白精华呢，其实大家也知道，美白呢是对于很多人都有需求的，因为我们东方人普遍这个皮肤呢偏黄，大家都喜欢用这个美白精华，也是最多的人选择的这个美白精华。其实呢，每一个公司都有他们自己这个惯用的一些配方啊，当然功能其实都是相 净的，因为都是用来美白。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啊，分别是比如说资生堂，它比较喜欢用一些止血的环酸，像宝洁公司呢比较喜欢用一些烟酰胺，另外呢像欧莱雅呢喜欢用一些柔花酸，像高斯公司呢比较喜欢用一些曲酸。当然它们虽然成分不同，可是效果呢是一样的啊，而且每家公司都会使用这个抗坏血酸类，比如维 C 之类的。我们来推荐几款产品了，比如说首先这个第一款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这个资生堂的美白精华，可以说非常温和，适合我们东方人的使用。还有这个思美凯的 C 加 E 的精华也适合我们这个作为美白精华来进行使用。同时呢还有这个 Pola 就是 POLA 的美白精华，也符合我们这个美白的需求。我们再来看看第三类，这个抗老化的精华。其实说到这个抗老化精华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抗老化精华可以逆转老化，可以消除皱纹。可是呢实际上呢，所有的抗老产品它并不可以达到这个逆转的这个目的，它都只会延缓衰老和延缓老化，让皱纹出现的时间延后一些，让你的细纹呢出现的再晚一些。而抗老精华的目的呢，主要集中在让你比同龄人显得更加的年轻，延缓皱纹出现的时间。可以这样子来讲，一般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啊，只要超过25岁，您就可以开始来使用这个抗老化精华了。那抗老化精华它主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还有哪些品牌的这个精华是我们要推荐的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two, three, four. 痴痴的眼神锁定我，却怕咬一口这苹果，这是从你恋爱生物，别当笔画和笔书，被人今天急着爱火，别站在原地没动作，我只泄露一点线索，是谁为游戏。 Get the dance started. 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欢迎各位回来，我们来继续聊这个抗老化的精华。其实呢，它的成分呢主要集中在一个 A 酸类的衍生物。其实提到这个 A 酸，大家如果有一些医疗知识的话，肯定就知道啊，这个 A 酸在药物当中呢是用来治疗这个光老化的，但是它的副作用非常的高，所以呢在护肤品中是绝对禁止使用的。因此很多厂商呢就选用了 A 酸的衍生物作为这个 A 酸的前体，添加在这个护肤品当中。常见的有比如 A 醇还有 A 醛，比如这个 A 醛呢就是这个安利的雅漾的一个专利成分啊。另外呢，像这个胜肽类的一个衍生物也是我们这个抗老化精华中常用的。另外呢是二甲氨基乙醇，也是目前认为具有功效的一个抗老化的成分。其实呢很多的产品和厂商呢都在进行自己的这个抗老化的一些研究跟产品的推出。比如说欧莱雅，我们都知道之前有一个男士的抗老抗衰的一个系列啊，从洗面奶到这个乳液到精华都有。不过目前由于这个产品线的调整，欧莱雅目前取消了这款产品，相信不久之后会有一个新的产品来出现啊。那我们来推荐一款，比如说培里康的冷润面霜，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一个东西。还有这个培里康的一个精华乳，也是很好的一个抗氧化的这个怎么讲，抗氧化的一个精华。但是呢培里康呢整个产品线都有一个问题，问题就在于它们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重啊。如果说你受不了这个味道的话呢，就要慎重的来选择了。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抗氧化类精华，其实呢跟这个抗衰老精华基本上是一致的，区别不太大，而且呢它们这个成分呢也很相近。我们来推荐几款产品，比如说 EA 的菊灿精华，还有这个三重力量抗氧化精华，都是不错的一个产品选择。另外培里康的硫辛酸精华也是抗氧化系列的典范了。但是呢怎么讲，还是那句话啊，选择产品前一定要先试用，感受一下这个味道你是不是喜欢。好，刚才我们讲到了今天这个精华应当如何来选择，根据您自己的年纪还有您的需求来选择适合您的精华吧。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节目继续。 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 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小刚，给金毛做窝呢，来，叔叔帮你吧。哎，别叮到自己哦。 太麻烦叔叔了，我可以的。 哎，不麻烦，搭把手的事儿。 张奶奶，我扶您过马路吧。 不用了，孩子，你赶紧上学去吧。 不急，搭把手而已啦。 李姐，一会儿我去学校，顺便帮你把好好也接了吧。我看呀，你最近太辛苦了。 哎，不用，太麻烦你了。 嗨，顺便的，就搭把手的功夫，你去忙你的吧。 帮助他人，就搭把手，这么简单。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精华如何来选择，如何来进行使用。今天呢，我们就来继续聊聊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同龄的明星，他们 PK 的时候，谁看上去要感觉更年轻，谁看上去会差一轮。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啊，应该是前两年挺火的，就是前两年这个林志颖跟郭德纲的这个男神和大叔的这个 PK。 可以说当年这个照片一出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吓一跳，两个人竟然是同龄人，可是感觉真的是相差不止一轮的感觉。其实呢，女明星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比如说余罪里面饰演这个富老大的女人的这个沈佳文，扮演者呢是徐冬冬，但是应该没有几个人能够看得出来她是90后吧。再来看一看，还有另外一个明星啊，也是特别有名的，就是这个都生于1990年的这个艾玛沃森特和克里斯汀斯图尔特。这个克里斯汀斯图尔特呢，就是我们当年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可爱的赫敏，现在也长大了啊，但是看上去还很年轻。而另外这个艾玛呢，虽然跟她同一年，但是感觉也是要大了一轮一样的。其实80后的明星呢也有很多啊，都是这个怎么讲，年纪不大，却是看上去之后两个人差别特别大。比如说这个白冰和江疏影啊，其实这个白冰呢，年龄呢和江疏影一样，都不到这个32岁，只有31岁，但是两个人看上去呢，却感觉这个特别的不公平啊，感觉江疏影呢要年轻很大一轮。再来看看，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也是这个都是来自于86年的一对明星了啊。 首先是这个《甄嬛传》里面的槿汐姑姑，今年呢也只有31岁，她和这个杨幂相比呢，真的是有一种感觉，怎么讲，像母女一样的感觉。虽然她跟杨幂是一年，但是感觉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女儿这样的感受。当然还有很多这个你们的国民老公宋仲基啊，是来自于85年的，他和同样是85年的这个韩国明星崔胜元也一样，两个人看上去也是相差了一轮左右。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首先，这个排毒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可以说这个排除身体毒素呢，可以使得你的这个年龄看上去更加的年轻，可以使得你的这个色斑还有暗沉，还有粉刺，还有痘痘，可以说是不能根除，至少也能减轻很多。而且呢，如果你不去排毒的话，你为肌肤补充再多的营养其实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千万不要忽略排毒这个步骤。在排毒做完之后呢，再去进行你的皮肤的护理，这样就会使得你的皮肤既年轻又水润。我们再来看看，除了这个80后90后的明星之外啊，这个70后的明星其实也有很多的差异。首先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这个鸟叔和另外一个大家都很喜欢的韩国明星，大家可以猜猜看啊，他们到底是谁？这两个人其实竟然也是同龄人。来，我们来休息一下，听首歌，待会儿我们继续聊。 乐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盛开的花从天， 我 想问这些爱上如何养成， 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 我想问这些爱上如何养成， 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 我想问这些爱上如何养成， 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 这些问是否我每天烦，这些问是否我每天烦，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刚才我们说到要比较两个明星，就是鸟叔和另外一个韩国的男神苏志燮。两个人都是70后，可是鸟叔真的是输了啊，而苏志燮呢还是像男神欧巴一样的很年轻。再来看一看这个钟汉良跟陈奕迅，其实呢这个陈奕迅呢也不是特别的显老，可是呢你看他要跟钟汉良站在一起的话，感觉两个人是不是就感觉真的是年龄差别有点大了。在60后来说呢，其实也有很多明星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提到这个60后的这个明星代表，怎么会少得了许晴呢？许晴这个老公主，她生于60年代末期，可以说跟这个同样年龄的这个蒋雯丽比起来，差别也挺大的，明显就真的是一个大姐一个小妹妹一样的感觉。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蔡国庆跟伍佰两个人年龄呢也很相近，但是却感觉也是哇，一个大叔，一个还是没有变化。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50年代的明星啊，其实呢，这个50年代的明星，我们来提一提，就是这个赵雅芝跟朱咪咪好了，两个人虽然呢都是同龄人，也都已经有63岁了，可是呢赵雅芝却真的是保持着像50多岁一样，对不对？那他们有什么秘诀呢？其实呢除了这个做好你的这个美白之外啊，还有这个抗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防晒，就是说如果你不防晒的话，你的美白啊你的抗老啊其实啊都是免谈。为什么呢？因为你再做了这个美白或者是这个抗老的这个东西涂在脸上之后啊，你不防晒，它也会被你的这个太阳光照射，之后你的肌肤会被这个太阳光变得老化。所以说呢，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点，一定要记得除了做这个美白跟抗衰之外，还要记得一定要做这个防晒啊，防晒相当的关键，有了好的防晒才可以保持肌肤的年轻和肌肤的抗衰老。好了，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来看看要给各位带来的一个新知识啊，就是如果你没有什么钱还想保养肌肤的话，我们来给您推荐几个非常好的品牌。 总有一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那些让你过目不忘，你正在关注谁的近况？地球上我们天各一方，多渴望可与你分享，远距离的你就像在身旁。你的出现那么突然，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泪沉，我的感情全都给你看透，我拼命走向前走，你冲在我的左右。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那种温柔，只有你会明了我的喜怒哀愁，我还需要什么理由？那么近却又那么的遥远，原来爱情像电影一样，平时需要信息上场，但在现实里我不敢奢望。 心慌，请你快看穿。爱没到绝望，有希望，我们来日方长。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说到了，要跟各位来推荐一些很便宜、很平价的一些又非常好用的一些欧美的化妆品。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NYX， 大家可以来记住啊，搜索一下。这个品牌呢，是一个美国品牌，它强调很简单的生活与很简单的彩妆，回归到最为纯真的原点。他们家的产品呢，价格非常的便宜，出的颜色呢也是很漂亮、很年轻，显色度也非常的好。比如说像很多这个人气大牌 MAC 的很多产品呢，在他们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替代品，而他们的消费呢是在50块钱以内，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牌子，叫做妙巴黎，他们家的消费呢是大概60到80块钱。听名字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法国的牌子。这个牌子呢，其实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而且呢，专注于走这个平价路线，也真的是一个良心品牌。他们家最为出名的是这个天鹅绒的一个唇釉，价格呢只在60块左右，而且呢，每一个色号都可以打造出女生不一样的一面。接下来呢，还有他们家的这个基底粉底液，也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价格呢在80块钱左右。很多小女孩用过之后呢，都会推荐给别人，因为他们的品牌真的是相当的平价，而且呢又很好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个意大利的品牌，这个品牌呢叫做 KIKO， 他们的消费呢大概是在65块钱左右，是一个意大利的品牌。对于国内的人来说呢，他们可能很陌生，但是在欧洲啊，他们却已经非常的有名了。而且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可以说，有一些阿玛尼在走秀的时候呢，都会用他们的一些彩妆。相比一些大牌来讲，他们的价格呢真的是很亲民，主打的口红只在65块钱左右。接下来这个牌子呢是来自于米拉尼，他们的拼写呢是 MILANI。消费呢是在80块钱左右，也被称作平价的 MAC 这个品牌，可以说呢它是一个起源于美国，可以说质量和价格上都完全不用您担心的一个平价品牌了。他们的价格没有 MAC 那么贵，但是呢他们的质量就和它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一个品牌啊，这个品牌呢来自于美国，叫做这个 P&F。 这个品牌呢可以说已经有超过80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是做健康的一个药妆的产品，可以说在目前市面上很多品牌都在出药妆，可是呢价钱却很贵，而这个呢却是一家很平价的药妆品牌，大家可以来考虑选择一下啊。 P&F 很便宜的一个美国品牌。 再下来看一看这个，这个品牌呢也是起源于好莱坞的一个品牌，专注于打造这个魅力和健康的彩妆。嗯，它的中文名叫做魅影，消费的价格其实很便宜啊，只有这个20到30块钱。可以说因为价钱很低，所以经常会卖断货，达到一货难求的地步。比如他们家的这个腮红，单色的才20块钱左右，还不到30块钱，所以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牌子，可是在购买的时候却发现有点难以购买，因为它经常会断货。再来看看下面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呢是一个非常低调的英国牌子，这个牌子的拼写呢是 RIMMEL， 可能因为这个价格和利润都太少了，所以呢一直没有打什么广告，但是呢这个牌子也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而且这150年以来仍然是越卖越好，也证明了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的质量的信心。当然还有很多品牌也特别的好，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德国的品牌，那到底是什么品牌呢？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聊。 世事无绝对，只有真情趣，来乐享生活，听听真感觉。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 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德国的 ENC， 这个品牌呢大家都知道是来自于德国的产品，因为德国的产品可以说无论质量好与坏绝对不会差，因为德国人的工艺和严谨都是怎么讲我们有目共睹的。而这款的品牌的眼线笔啊只要30块钱左右，可以说在德国的牌子里面算是比较平价的了。当然还有一个品牌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啊，这个品牌呢其实很厉害，2016年的这个维密秀呢他们指定的彩妆品牌就是它了，可以说很多顶级的超模都在用。既然是这个超模用的品牌，大家肯定会认为一定很贵，其实呢也不贵。而且这个品牌呢它虽然在中国内地并不是很有名，但是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家还都是知道的，那就是蜜丝佛陀。它的价格呢其实也不贵，大概是在80块钱左右就可以选购到一款蜜丝佛陀的产品了。最后呢要再来跟各位推荐一个英国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呢叫做 M&R， 这个品牌呢是创立于2014年，虽然这个品牌很年轻，但是呢在英国已经闯出来了一片天。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价钱也不贵，只有平均不到100块钱左右。或者大家想尝试一下英国的品牌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英国的这个新出的品牌，叫做 M&R。 好了，希望今天的这个推荐呢可以跟各位的这个美妆的选择上有一个好的推荐。当然也希望各位可以赚更多的钱，对不对？我们可以买到更好的牌子。当然如果你暂时钱不多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些平价的彩妆品牌。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见。 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